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明天白天北京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总的来看，明天的天气比较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下午到夜间会有降雨天气，提醒大家假日出游的话要注意防雨防雷，尽早返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 4.5， 属于轻度拥堵级别。来关注一下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西五环的杏石口桥到香泉桥的由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分中四桥到京广桥南向北方向，西四环的马家楼桥到十八里店桥的西向东方向。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的运行，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方向，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由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时速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今天呢，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本栏目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跟生宝宝有关的话题，但绝对啊不是说这怀孕的过程，是跟大伙儿说一说现在有很多女性朋友遇到的一个困惑，就是多囊卵巢的问题。 近年来，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多囊卵巢综合症的发病率不断升高，尤其是肥胖型多囊患者，很多受多囊困扰的胖妹妹经常埋怨自己吃的比猫还少，但是体重就是一点不减。国际上有临床证明，当体重降低5%到8%时，多囊患者很多临床症状，比如高雄体表征、排卵、激素等，都会有明显改善。减糖控油，胖多囊们日常到底应该如何饮食？水果、蔬菜、主食怎么吃对减重有帮助？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世纪坛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江波博士跟您说说胖多囊如何吃出瘦身材。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 在我们的节目之前的时候啊，经常有我们说关于做这个怀孕的时候，就有女性朋友跟我们说自己呢总是怀不上，然后去医院检查就发现了有这个多囊卵巢的问题。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可能都会遇到多囊卵巢的问题，有的朋友可能就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因此而受阻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江波博士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多囊卵巢，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饮食的方式对它进行调整，尤其是针对这种身材比较胖的又有多囊卵巢的女性朋友。那呢，首先呢，为大伙儿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世纪坛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江波博士。首先要欢迎江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哎，网友们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 嗯，非常欢迎江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胖多囊如何吃出瘦身材哈。那江主任先跟我们说一说吧，是不是现在在临床当中确实很多见，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有很多都是身材是偏胖的这种。 对的，这个胖多囊在多囊当中的占比是非常高的， 嗯， 在 50% 以上。 嗯， 多囊卵巢综合症是女性不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 它的发病率现在是在育龄妇女的 5%-10%， 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这么一个比例。嗯嗯， 基本上有10个人当中就有1-2个女性朋友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疾病。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 嗯，那也想问问您哈，这个肥胖和多囊他们两个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您刚才说了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朋友是属于肥胖的人群。嗯， 对， 这两者是有什么密切的联系吗？ 因为肥胖以后脂肪组织的堆积会带来就是内分泌水平的一些改变 啊， 包括雄激素水平的增高，包括胰岛素抵抗，进而引起胰岛素水平的增高。 嗯， 那么胰岛素水平内源性的胰岛素水平的增高也会引起一些妇科内分泌水平的改变。 嗯， 所以往往肥胖的人在多囊卵巢当中占比还是非常高的。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跟大伙儿说这个多囊卵巢啊，嗯，我们都知道它和我们的人体内分泌是有关系的， 嗯， 这个大家伙儿都明白。但是很多人说这肥胖就和我内分泌一定是不好或者有问题吗？刚才江主任跟大伙儿解释了，嗯，这个肥胖由于脂肪的堆积可能就会引起我们内分泌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嗯，现在有一个边缘的学科叫做脂肪内分泌学。 嗯， 就是特别重视你这个脂肪组织它的一些内分泌的功能，包括分泌一些瘦素啊，嗯，包括对这个糖代谢的一些调控的一些技术。 嗯， 叫脂肪内分泌学，这是一个一个正在兴起的一个学科。 嗯，所以说由此也可以看出来，其实脂肪过多的堆积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确确实实可能会有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这种影响，可能也和个人的体质有关系哈。 对，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邀请江主任跟大伙来说一说这些胖多囊的患者如何吃出自己的瘦身材，不仅身材苗条了，同时我们还得把这多囊看看是不是能通过饮食进一步的控制甚至治好它。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江主任跟大伙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关于多囊的问题，关于减重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江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以及今日头条两个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各种问题通过互动方式发送到直播间来。我们来刷新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和北大医学部在昨天签署了共建首都卫生与健康发展高端智库合作框架协议。作为智库的首个任务，北大医学部将会对北京医药分开综合改革进行监测评价。 智库的研究主要是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证据和支撑。例如北京实施医药分开综合改革之后，市卫计委每天、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定期的进行监测，但是这些监测往往是抓住了政府部门所感兴趣的一些主要信息。智库的视角则是不同于政府的监测，他们可以采用政府监测的数据和信息，从第三方的角度进行独立的分析研究。同时，智库会倾听专家学者、医务人员和广大群众等各方面的声音，这样的卫生主管部门在决策的时候就能够听到，并且更加全面地听到呼声和建议，最终制定的决策也将会更加符合群众的预期。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慢性气道炎症，严重的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国外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坚持饮食健康有助于预防哮喘，缓解症状，并且能够很好的控制病情。这项研究当中显示，健康饮食指的是大量的食用水果、蔬菜和全谷物等，不健康的饮食则是指大量的食用肉类以及高盐高糖的饮食。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为了通过饮食防控成年人哮喘提供了新思路，下一步他们将会深入研究健康饮食有效缓解哮喘症状的具体机制。炎炎夏日，空调给我们带来了丝丝清凉，不过过低的温度不仅对于身体健康无益，还会损耗能源。空调的温度每提高一度，耗电量将会增加 7% 到 10%。 那7月9号到9月6号，北京电台文艺广播的诵读小站栏目会为您推出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每个周一到周五的9点到17点将会为您播出环保诵读作品。网友和听众朋友可以在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和位于王府井的韩芬楼书店诵读小站内现场诵读环保日记、身边的环保故事、环保主题诗歌散文等作品来参与活动。热爱诵读又热心环保的您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快来诵读小站发声吧。活动详情您可以关注微蓝北京的微信公众账号。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世纪坛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江波江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胖多囊如何吃出瘦身材。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江主任先跟大伙儿解释了一下这肥胖和多囊卵巢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也想问问您，这个如果是这种身材比较胖的这些多囊的患者，通过饮食控制了身材，我们瘦下来之后，这多囊也就会治好了吗？ 多囊卵巢综合症它表现为不能正常的排卵，进一步的表现为就是月经的一个失调，甚至于闭经。那么通过刚才在片头语里面，就是在节目前已经做了一些介绍，就是通过体重的一些控制，体重下降 6%-8% 左右就能恢复它的一个正常的月经，那么让它的妇科内分泌的水平进一步趋于正常。那么所以控制体重和或者是叫减肥是治疗多囊卵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是不是也就意味着不光控制体重就能把这多囊的问题解决掉，在控制体重的同时，可能我们还会辅助一些其他的治疗手段。 所以在我们医院，我和白文佩主任，我们多学科两个学科共同联合来治疗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那么我主要是通过一些营养学的方法，通过生酮的方法来进行体重的管理和控制。白主任主要是从妇科内分泌的这个角度来进行医疗的干预。那么我们共同来服务这一些患者。 其实也就是说，多囊这样的一个疾病，其实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说饮食这种生酮的治疗，同时通过内分泌的干预，可以说我们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两个都作用，同时一加一效果大于二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 那您刚才跟我们说了，这个通过饮食营养的这个控制啊、改善啊，我们是要达到一个生酮的治疗手段。这个生酮可能很多朋友还是比较陌生，您跟大伙儿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生酮，生的到底是什么呀？ 生酮，生的就是酮体。那么酮体是脂肪代谢的一个中间产物，主要是包括三个部分，丙酮、 乙酰叶酸和贝塔羟丁酸。 嗯， 其中贝塔羟丁酸是酮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成分，占60%到70%。 嗯， 贝塔羟丁酸它有很多的一些治疗的一些作用。那么生酮这个饮食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实际上它已经存在了几千年。 哦，一直都有这样的，只是我们之前不知道这样的饮食方式就叫生酮的饮食。 对对对对对对，最早的记载是有两个证据，一个就是西医的这始祖希波格拉底。 嗯， 希波格拉底时代就曾经用过禁食的方法治疗小孩的癫痫。 嗯， 在圣经当中也记载过，在旧约全书里面也记载过，就是用禁食的方法来治疗癫痫这些疾病。 啊， 实际上这就是生酮的一个最原始的一个初始的一个状态。 啊，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酮升高了之后，它不光光是治疗多囊，很多的疾病都可以通过生酮的方式来进行干预和治疗。 我刚才和詹一主持人也聊过，就是生酮它是一个手段。 嗯， 它可以在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疾病上进行应用。 嗯， 比如说我是肿瘤内科医生，当初我引进生酮和做生酮是为了治疗肿瘤相关的疾病。 啊， 现在也已经有很多的证据，尤其是生酮在脑胶质瘤上面的一些使用。 嗯， 我跟我们医院的这个，跟天坛医院的这个李文斌教授也有一些合作。 嗯， 那么用生酮用酮体来治疗肿瘤。 嗯， 当然了，它就是。这个要提醒大家，有这么一个方法，并不等于盲目可以盲目使用的， 并不是说这个方法适用于所有的人， 对对对， 所有的病。 对对对。嗯、那么生酮，证据非常充分的治疗小孩的癫痫， 嗯， 尤其是对药物难以控制的难治性的癫痫，生酮也是有相当好的效果。 嗯， 这是得到一个广泛认可的一种治疗方式。 嗯， 而且生酮治疗小孩的癫痫是写入就是癫痫治疗的临床指南和专家共识的、哦、这个是得到充分证据的。那么生酮可以治疗肥胖，在体重管理上面也有一些应用。生酮比如说我们在跟妇科在做多囊卵巢综合症， 嗯， 那么这个效果也非常好。 嗯， 我是去年的9月份就要到世纪坛的，那么今年初跟白主任开始做，白文佩主任开始做这方面的合作。 嗯， 那么我们有一个，当时白文佩主任也不是完全相信，那么我们有一个患者他就说你先做这个患者吧。 嗯，先试一试看看效果怎么样。 对，一个月，那么这个患者他闭经了6个月， 嗯， 那么一个月以后开始来月经了 啊、 哦，体重下降了10斤左右， 嗯， 那么干预第二个月，那么大概是今天是15号是吧？14号，13号，他告诉我说他第二次月经也来了， 嗯， 基本上是正常周期，体重下降了19斤，就是2个月的时间，嗯、 哦， 那么所以，我后来我叫他说。你去查一下就是妇科内分泌的六项激素， 嗯， 去找白主任去 看 激素水平怎么样， 告诉我说这激素水平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啊、 哦、剩下来的就是把体重再进一步的做一些调整。 嗯， 那么这女性能够正常的来月经，那么这为她的这个怀孕这打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嗯，那也就是说在其他的治疗手段都没有变的前提之下，我们通过这种生酮的饮食，通过对于体重的这种控制、 嗯、 在减重了10斤甚至19斤的情况之下、 嗯、 他的这个月经周期已经开始恢复正常了、 是这样的，我要补充一下，这个患者是纯食物的调节。 哦，也就是说没有用其他的手段。 没有其他的手段、 哦、 就是纯食物的调节，纯生酮的一个基于生酮原理进行了一个体重的干预。 啊、 哦，嗯嗯。 所以说我们由此也可以进一步的验证，其实生酮这种饮食的方式、 嗯、 体重的控制、 嗯、 对于很多多囊女性的这种我们说月经周期的恢复是很有帮助的哈。 对。 那咱们既然说了这么有帮助，这么有好处，很多朋友就说这个生酮的饮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饮食方式啊？刚才您在介绍这个起源的时候说到了禁食。 对。 这禁食是不是就是不吃东西啊？ 对。 啊，那很多朋友就说了，那是不是就不吃东西就是生酮饮食？我是不是饿的时间越久，我这个酮体的分泌量就越大，然后呢我的这个病就能好得越快？ 这不太可能。你说长期的进食，这个我也受不了。我相信主持人也受不了。 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民以食为天嘛。 对，一顿不吃饿得慌，对不对？这个如果说生酮用于体重管理的话，一般是不需要进食的，是通过营养师给你逐步减少，用一到两周的时间，逐步减少碳水化合物的一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调整三大营养素的一个供给的一个比例， 供给的比例， 供给 那就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 那么有一个一到两个月的一个缓冲期，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观念，叫柔性生酮。我们逐步过渡到酮症的状态，可以减少各种低血糖的反应啊，可以减少各种不适。 好，也就是说生酮这样的一个我们说饮食方式，并不是告诉大家最早的是不吃东西，我们现在为了我们的健康，我们还得生活，我们可以用这种柔性生酮饮食的方式，我们逐渐的改变我们这种能量摄入的配比， 对，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逐渐达到我们说酮体升高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减重的一个目的。那刚才我们也和大伙儿说了哈，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营养素的这种配比，您刚才说三大营养元素，首先要减低碳水化合物的这种摄入比例， 对， 然后呢，增加的是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吗？ 碳水化合物的比例是需要严格的控制，但是生酮有一个出发点，就是尽量的要减少你肌肉的消耗，我们减肥的目的是减去肥肉，所以一定要掌握这个概念，就是我们是减脂，目的是减去脂肪，而不是减去肌肉， 也就是说其实是减脂不是减重。很多朋友可能会把这个觉得 概念一定要搞清楚， 对，天天上秤称说，哎呀，我这个体重怎么老也不轻啊， 对， 但是有可能您掉的是这个肌肉，同等重量的这个脂肪比肌肉的体积可是大很多的， 对，就是比如说你身体吐水，体重也会有变化，比如说你肌肉的消耗，体重也会有变化，那么这都不是我们需要的，不是我们理想的状态。我们理想的状态是要减去脂肪，然后减少你的脂肪组织的一个储存，所以在生酮的过程当中，保证足够的一个适量的蛋白质的一个供应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根据一些原理，就是也借鉴了一些国外的一些文献，提出的是一公斤体重一克蛋白质， 一公斤体重一克蛋白质， 就是每天，每天一公斤体重一克的蛋白质的一个摄入，其中50%是优质蛋白，这样可以对你的一个肌肉有一个很好的保护，同时，也希望，也建议进行生酮减脂的这些患者能够做一些无氧的运动，做一些增肌的运动，来对肌肉进行很好的保护作用。这里我可以补充一个数据，是今年一月份我们医学界非常著名的一个杂志 JAMA 发了一篇文章，JAMA 发的这篇文章，它就明确的指出，就是通过节食、通过控制能量这些方式进行减肥，会让你的基础代谢每天减少400大卡左右。而生酮因为充分的保护，注重你肌肉的保护，那么对你的基础代谢的影响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为什么刚才这个江主任一直在提到这个基础代谢哈，我们跟大伙儿来解释一下，其实我们每天这个能量的消耗，最大一部分的这个来源就是基础代谢所消耗掉的。很多朋友觉得，哎呀，我今天是没有运动，我今天没有去跑步1个小时，其实跑步所消耗的这个热量和我们基础代谢所消耗的这个热量相比的话，其实差距是非常大的。 对，可以给大家一个数字，如果步行1万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每天啊，步行1万步，只消耗大概400多大卡，那么我们吃几个鸡蛋就可以补回来，所以就是运动是非常必要，但是运动来增加能量的消耗是非常艰辛的，也需要付出非常大的运动量的。 普通的运动是很难达到的。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我们说锻炼身体或者健身的人都说是三分靠练，七分靠吃。其实很多朋友在身体塑形减重的过程当中，饮食都是非常关键的。 对，管住嘴。 嗯，那这个生酮饮食，刚才您提到了，首先呢要保证优质蛋白的这种摄入，让我们的肌肉不能下这个掉的太多。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吃的少的时候，我们会优先会可能会先消耗我们肌肉的这个含量。 对， 嗯， 这个医学上叫做糖衣生作用， 嗯， 糖衣生作用，它会通过消耗肌肉，然后产生氨基酸来进行维持你的一个 血糖的正常的这个生理水平。 对对对，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乳酸和这个甘油也会有糖衣生作用。 嗯 嗯， 但是我们为了维持我们的基础代谢，首先不降低的话，我们不能让肌肉掉的太多，甚至不掉肌肉。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有大量的蛋白质的摄入。除了优质蛋白的摄入之外，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像这种生酮饮食，在碳水化合物，您刚才提到是要严格控制的，那这个控制是控制在多少以下呢？蛋白质是一克这个一公斤体重一克的蛋白质，那这个碳水化合物呢？ 碳水化合物是看治不同的治疗目的。 嗯， 如果是用来治疗癫痫，可能在12克以下。那么有的是提供20克，有的是50克以下。那么对于减重来说，我并不是说太严格，执行。就是碳水化合物一定要在12克以下，可以适当放宽。那么我们减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减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我们更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依从性， 嗯， 更好的可执行性， 嗯， 就是让大家既吃得好又能保证体重的顺利的下降。 哦，又要吃得好，同时体重还得下降，而且还要调整我们这个酮体的这个各种水平的上升哈。那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让江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具体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蛋白质一公斤体重一克，很多朋友说这个我自己也不可能吃进去的时候我先量一量这蛋白质有多少啊，而且我们又不是吃蛋白粉， 对， 就可以非常明确的知道吃了多少克哈。 对对， 咱们下半段让江主任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在饮食当中我们如何来实操才能够达到生酮的饮食，在减重的同时对于多囊卵巢等等的疾病都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胖多囊如何吃出瘦身材。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六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呢，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之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世纪坛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江波江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胖多囊如何吃出瘦身材。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江主任告诉我们说，现在在临床上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有 50% 以上可能都是身材偏胖的这些朋友，那么他们通过饮食的控制，通过减重，对于这个多囊卵巢的整个的治疗，甚至对于月经的恢复都是非常有好处有帮助的。咱们节目的下半段也会让江主任具体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我们到底怎么吃才能有效的减重。上半段也和大伙儿说了，我们今天跟大伙儿说的这个减重啊，减的是脂肪的重量而不是体重哈。那我们来看一看，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您互动哈，江主任，有听众朋友在问说，体重呢现在感觉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如果要保持的话，除了控制饮食，比如说运动量需要加大吗？到底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其实这就是我也有一个困惑，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我们说胖多囊，这个胖我们应该怎么衡量？是说这个体重超过了多少就算胖，还是通过我们这个之前在很多的节目当中都告诉大家这个 BMI 指数，通过哪个来衡量到底哪些朋友应该算是体重偏胖，或者说我们算是胖多囊的患者？ BMI 是衡量一个肥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也是非常简单非常有效的一个参数。 体重啊，除以身高的这个平方， 除以身高的平方，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么一个参数。那么对于体重超标超重和这个肥胖，那么中国营养学会都会有一个 BMI 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数值。那么还有但是 BMI 也有它的一些缺点，就是它对这个人体的结构它并没有有太多的反应，比如说肌肉特别发达的一个人和一个肌肉脂肪特别肥胖的人，他的体重一样，身高一样，他 BMI 就是一样。你能说肌肉特别发达的这个人他是肥胖吗？这个他有他的一些缺点。所以我们在实际过程当中，我们会监控他的一个人体成分的通过人体成分分析仪来监控他人体成分的一些改变，监控他这个脂肪组织，监控他这个肌肉的还保有量的一些变化。 也就是说这个通过我们的成分分析仪可以看出，比如说我们皮下脂肪到底有多少，甚至我们的内脏脂肪有多少，这些才是我们说生酮饮食应该减重减去的这些重量。 对，所以我们刚才主持人也讲过，减重和减脂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影响我们体重的除了我们身体的水分，那么还有这个你的一个肌肉的含有量，或者说叫瘦组织的含有量，那么还有脂肪，这几个因素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体重。 那像这个朋友说，现在自己的体重范围还算是比较正常，如果想要维持这样的一个正常体重的话，除了在饮食上稍微控制一下，比如说在运动量上需不需要加大？其实很多这个我们说比较肥胖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胖多囊的朋友也会有这样的困惑，我能不能稍微多吃一点？因为有一些肥胖的朋友啊，确实说管住嘴有点太难了，我稍微多吃点，但是我多动一动行不行啊？ 刚才提了一下，就是实际上运动导致能量的消耗它是比较困难的，走一万步才30百大卡，而我们吃一块肥肉可能就不止这个数字。所以它是相对比较困难的。那么对于体重基本正常，那么我倒不建议用生酮的方法。因为现在有一些等于网络的一些传播，把生酮饮食过于神化。那么我觉得这个是要不得的。生酮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饮食治疗的方法，是治疗多囊卵巢综合症的一个方法，但是它必须是在医生和营养师的监控下面进行的。这千万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终身使用的健康饮食，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没有这方面大型的流行病学的研究的一些证据。那么生酮饮食只是在医生和营养师的监控下面，在一个特殊的时间段 之内， 为了一些目的所进行的。那么这些目的一旦达成或者说实现了以后， 还是要逐步的过渡到一个正常的饮食， 嗯， 均衡的饮食或者地中海的饮食。 嗯，好，那这个运动量如果是像刚才这个朋友说体重比较正常的话，一天除了这个饮食我们稍微控制一下均衡饮食，这个运动量是不是也不需要太大？ 对，你体重已经是在正常范围之内，那么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到体去做一些体成分的分析， 嗯， 是不是你的体脂也在正常范围。因为有一些女孩子她的肌肉她是特别羸弱嘛， 嗯， 就是肌肉的含有量比较少，它尽管 体重看起来不重， 对，尽管体重是正常的，但是实际上它脂肪含量高， 嗯 嗯，所以对了解自己的一个人体成分，比光观察体重、光计算 BMI。要更有意义， 更重要一些。 嗯、 好、 嗯，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伙儿来说这个生酮饮食吧。 嗯、 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提到了生酮饮食当中呢，首先我们要保证每天优质蛋白的这种摄入， 嗯、 同时呢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摄取量。 嗯嗯、 那我们三大营养元素还有一个就是脂肪了。 嗯、对。 那如果想要减重，我们生酮饮食的话，这脂肪很多朋友说是不是就应该不吃？ 传统的营养学的观念是这样， 嗯 嗯、但是因为最近若干年对生酮的研究越来越多，而且都是发的非常高分的文章，比如说 Nature 啊，Science 啊，有很多顶级杂志，医学领域顶级杂志的一些文章， 嗯， 那么对于脂肪的观点，大家都认为需要一个重新的，也需要一个再认识， 嗯。以前就觉得脂肪是一个坏东西， 对， 很多的疾病都跟它有关。 你比如说，美国营养学会已经取消了胆固醇的摄入的上限 啊、 哦，对吧？那么对于脂肪来说，我们也需要有个再认识的一个过程。 嗯， 脂肪也是我们身体里面不可缺少的一个 必须的营养元素， 必须的营养元素。 嗯， 不可缺的。另外还有一个观念是，我们体内的这个脂肪是哪里来的？ 哦，有些 我们体内的脂肪实际上是碳水化合物吃了过多的碳水化合物转化来的，而真正外源性摄入的引起的体内脂肪的堆积，并不是很重要的因素。 也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比如说大肥肉啊什么的，它转化成我们身体的脂肪，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多。 对对对，并不是一个重要因素，主要因素是我们的碳水化合物的转化。 好， 嗯， 那接下来咱们就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如果我们想要生酮饮食，又要做到效果明显，同时呢我们还得健康，而且像您说的，我们也不能亏了自己的嘴，要不然坚持不下去。 对对对， 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操作，怎么做，我们安排这一日三餐才能够达到生酮饮食。 嗯，如果真的要用生酮饮食来干预多囊卵巢综合症，那么需要准备几个东西。 嗯， 第一个体重秤， 嗯， 那是需要的，就是每天早晨要学会怎么样去称自己的体重，那么每天早晨在排空大小便， 嗯， 和穿单薄的衣服的情况下来称体重， 嗯， 这样尽可能的减少外界的其他因素的一些对体重的干扰， 嗯， 那么我们每天在标准情况下来定时进行体重的称量， 嗯， 这样有利于动态的去观察体重的改变 变化， 嗯，这是一个体重秤。第二个要准备的是一个厨房秤，或者叫食物秤 啊、 哦，就是你的食材，今天可能营养师说，20克肉，那么你要称20克，很准确的称，然后用，比如说用50克洋葱， 嗯， 然后洋葱炒肉丝，那么这都需要准确的去称量的 啊、 哦，要一个厨房秤， 嗯， 那么你还要准备一些尿酮的试纸，嗯，可以在每天早晨滴晨尿来测一测自己有没有进入酮症，尿酮有没有产生到什么程度 啊？ 那么产生，我们希望产生在尿酮是在3个加到4个加之间，用准备一些尿酮试纸 啊。 如果做得更好一些，可以准备一把软尺来量自己的腹围 啊、 腰围和臀围 啊， 那么定期的，不需要每天量，那么定期的只一周或者两周去量一次，另外做好日记，就是我每天的体重是多少、啊、我的尿酮是多少，做好一些记录， 嗯，也就是说想要生酮饮食的话，这些东西我们最好是准备齐全了、 对对对对、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 得做好。其实我们再次跟大伙强调一下，生酮饮食啊，它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很多疾病的治疗手段， 对， 并不是我们说这种平时我们应该长期坚持的一种饮食的这种方式，所以它的要求会比较严格。刚才江主任说我们还得准备一个厨房的这种小秤， 对， 都特别的精确，比如说肉多少克咱们就得按照多少克来吃。 对对 对, 对， 我们一般这种我们说营养这个专家来做节目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大伙来说一个比较容易操作的，比如说我们说一天一个成年人吃多少肉合适的，我们说您别要这个多少克多少这个斤，这个不太好掌握，咱们就大概算一下一个拳头这么多的肉比较合适。但是如果想要生酮饮食，我们想要治疗疾病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再这么大概齐了，说一个拳头半个手掌这么来衡量了，就得精确到克了。 因为我跟我的患者有的时候也在讲这件事儿，说我不要你吃药了，也不要你打针了，也不要你做手术，也不要你做剧烈的运动，唯一的要求就是在饮食的严格的按照食谱来吃 啊，得精确饮食， 得严格的按照营养师给你的食谱两手打造的食谱，来吃，那么自然而然就会体重进行有效的下降。 好，那也是不是意味着所有想要生酮饮食的朋友，提前我们这个食谱的摄取，比如说哪些食物适合您，哪些食物可能比较不适合您，这个都需要营养师量身打造，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比如说比较统一的，我们今天早餐吃什么，午餐吃什么，晚餐吃什么，回去大家就照着这个来吃吧。 统一的也有，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啊。 量身打造这是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嘛，我们吃同一个食谱吃个三天就会觉得腻了，大家都希望有更多的花样来进食，所以你如果说你想吃什么，生酮实际上是没有禁忌的，理论上 什么都能吃， 理论上是什么都能吃，它改变的只是其中的一个三大营养素的构成比，所以你想吃什么，今天想吃鱼，想吃肉，想吃肘子，想吃鸡翅膀，你告诉营养师，那营养师根据你的需求来设计你的菜谱，这样为什么这么做，一个是可以最大的发挥生酮的一些效果，第二个就是满足你的口腹之欲，让你觉得非常好坚持好执行， 所以说这是营养师起到的这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可以坚持的时候没有那么的费劲，没有那么的痛苦。也想问问，比如说在有没有一个大的我们的这个摄取的原则，比如说在这个肉类，比如说和水果，尤其是到了夏天，大家伙儿现在吃着各种水果也比较多，有很多这种想减重的朋友就会说这个水果尤其是甜的水果不能吃，我们有没有一个大的原则，比如说像这种比较甜的水果我们想在生酮饮食期间还能吃吗？ 一般上来说是最好不建议吃，或者说即使吃也是极少量的，因为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比如说果糖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刚才我就是要补充一点，生酮在控制体重的时候不会觉得饿，可以保你口腹之欲，没有饥饿感。真正的进了酮症，它是没有饥饿感的。 你又不是让大家饿肚子。 对，不会让你饿，也不让你饿，甚至于就是还可以吃得很好。今天我们这个白文佩主任在朋友圈里面转发了很多生酮餐的照片，那么这个你可以仔细回去看一看，那么如果有机会也可以把我提供这些照片在你们的公众号上面给大家网友们一起分享。 好， 那么这些照片包括比如说蒜泥白肉 哦， 可以吃，那么还有这个做成蒜泥白肉，比如说还可以做成就是油焖茄子，比如说还可以做成红烧大虾等等，这都是生酮餐，但是这是生酮餐每一个配料都是背后都包含着营养师的劳动 啊，所以说并不是说某些食材我们在生酮饮食的过程当中不能吃，重要的是怎么吃，比例的问题，重量的问题。 对， 好，那接下来也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吧，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像比较甜的这种水果，我们如果在生酮的期间不建议大家吃的太多哈。那除了这个水果之外，也想问问比如说像这种脂肪的摄入，肉类的摄入，比如说在生酮的饮食当中是不是有一些肉类是比较利于大家比如说生酮饮食的？ 相对来讲 肥的或者说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因为生酮饮食它本身就是一个低碳水高脂肪的饮食嘛，这是更容易有利于你维持你的酮症状态。 哦，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想在生酮饮食过程当中，这个脂肪的摄入可能相对以前来说可能是不是还稍微得多一点才行。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有很多人不太理解。比如说是我们医院的一个世纪坛医院的一个护士，他也进行生酮，他跟我讲了，他在门诊上跟我讲了一个他的故事。营养师他喜欢吃鸡翅，营养师就给他配餐的配了八只鸡翅，就一顿了， 一顿八个鸡翅， 八鸡翅， 哎呦，这可真不少， 给他配了。然后他爸就在旁边看着，就回来跟我在门诊上讲这个故事嘛，说你这是减肥还是增肥？但是体重的数值、腰围的数值、体成分的数值，这是客观事实。 确实是在降的， 体重是在下降的。而且下降的速度要比其他方式都要来得好，来得快。基本上如果严格的执行生酮饮食，那么体重下降一个月在8到10斤左右 是没问题的。哎呦， 能做到这一步。如果基数比较大的 BMI 比如说在32甚至40以上的，很可能降得更多。我们有一个同行是东北的一位医生，那么具体谁我就不说了，体重是270斤， 哎呦，这是真够胖的， 女性 啊、哦，还是女性， 对，270斤，那么经过2个月的生酮的干预，体重下降了34斤， 所以说其实这个生酮的饮食啊，和我们之前可能更多节目当中所跟大伙儿讲的这种体重的控制还是有区别的。 对， 为什么它不是我们日常建议大家比如说长期坚持的一种饮食方式，是一种治疗手段。 对， 就是它在饮食的这个搭配过程当中其实讲究是特别多的。 对， 我们的脂肪甚至还要比原来摄取的更多一些，但是碳水化合物我们需要严格的控制哈。我们来继续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张阿姨想问问您，说女儿今年31岁了，比较胖，3年前呢被诊断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就想问问您，如果通过您刚才介绍的这个生酮饮食的治疗，体重达标之后月经正常了，是不是就可以立马备孕了？后续还需要做什么吗？其实很多对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肥胖的女性来说，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怀一个健康的宝宝。 对对对。 那这个中间需要有间隔的周期吗？ 现在因为酮症对于小孩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婴幼儿的影响，现在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研究工作没有看到相应的一些文献的一些报道。所以出于安全，那么我们是建议在酮症生酮结束，以后至少一个月，来恢复正常饮食来进行怀孕 啊、就是不要紧接着说恢复正常以后立马怀孕， 因为没有证据，也不知道它是安全的，也不知道它是不安全的，咱们就不要去冒这个险，用最最保守的方法来进行。 我记得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我们说尿酮是有试纸的， 对， 比如说我们想要在这个生酮饮食之后体重恢复正常了，我们需不需要等我们比如说通过这个尿酮试纸一检测，说哎数值达到某一个标准了，然后我们再受孕？ 这营养师会帮你，帮你逐步的用2个礼拜左右的时间，逐步退出生酮状态，然后回到的正常饮食。 也就是身体我们说的这个酮体，其实它这个上升和下降其实速度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慢，基本上2周左右就可以完成这个相互的调整了。 对对对对对。 好，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还有朋友想问问您，说生酮疗法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在减重的时候，比如说像这个降血脂是不是也可以同时进行？但是血糖会不会出现有这种下降的情况？如果一旦出现了不良反应，这个时候该怎么处理呢？也想问问您。 生酮它是有一些不良反应，但是这些不良反应是可以通过对症处理来进行治疗和预防的，比如说在生酮的早期，可能有一些人会有低血糖的反应 啊、可能会有， 低血糖比如说出现心慌、头晕这些症状，那么是因为这个血糖下降的速度太快，他一下子不能接受 啊、 那么这个时候就按照低血糖处理的一些基本原则，比如说吃一小片饼干，或者说吃一小块糖来进行缓解，这是很容易处理的。那么还有生酮30%左右会有便秘 啊、 那么我们营养师会有意识的给你食材里面加一些白笋啊，加一些粗纤维的食物，那么再进行调节，那么也可以 吃一些膳食纤维进行补充， 嗯， 来改善便秘。当然生酮还有一些脱水的一些症状，那么我们要求每天至少2000毫升的饮水。 嗯，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刚才这个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江主任就告诉大家，生酮饮食绝对不是大家长期坚持的一种饮食方式，它是一种治疗手段。 对， 它确实可能会存在一些副作用，但是大家伙也不用太过担心。我们在专业的医生、专业的营养师的指导之下，很多的副作用我们是可以提前的去避免它，甚至减轻它的。 对，也可以对症处理它。 嗯，好，那节目时间有限哈，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呢，也请江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吧。有一些听众朋友在问说，如果要生酮饮食的话，去世纪坛，比如说如果我们挂号的话，这个时候挂什么科室啊？是挂营养科啊，还是挂像您刚才说的白主任的这个妇科啊？ 是这样，就是每周二的上午，我有个专门的生酮门诊。 嗯。 当然了，不光是多囊卵巢，我们对减重啊，对于这个自闭症啊，对于其他的癫痫啊，这些病也可以就是用生酮的手段来进行一些治疗。每周二的上午。 周二的上午。 对对，这是在世纪坛医院。那么我们每周三的下午，我和白主任和我们减重外科，我们三个学科有一个 MDT, 就是多学科的。 多学科会诊。 对，联合门诊。 嗯。 是专门针对于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是三个科同时进行， 嗯， 是每周三的下午。 好， 但是每周三的这个 MDT 门诊是需要预约的 啊、嗯。那像刚周二的那个门诊，我们是随时去可以随时挂号吗？还是也需要提前在网上预约挂号？ 不过现在号比较难挂， 也需要提前网上预约挂号了。 对对对对。 好，那也再次感谢江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江主任所出诊的周二的上午，还有周三的下午，我们提前预约挂号，继续在世纪坛医院找到江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王丽霞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感冒药您吃对了吗？关于感冒药的话题，我们明天节目当中会跟您详细的聊一聊。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中粮集团。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我们来关注北京的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本市阴有阵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那